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政府正式通知特區政府終止執行三項美港之間的雙邊協議，包括人犯的引渡。這個都不是說什麼新東西了，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從 Donald Trump 在這個白宮回歸完那一晚正式是話俾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知，鑑於中港在一年來香港的所作所為，美國政府決定將香港定性為一國一制。都跟住就會做呢啲嘢㗎。 係囉。 停止引渡協議啊。 要你講返嗰個標籤係 Made in China 啊。船舶稅收有咩新嘢呢，係咪咁你個特區政府啦話唔好成為逃犯天堂，呢個你咪你當初林鄭一手搞出嚟㗎囉。啱唔啱，喂呢啲三歲細路仔睇到啦。 我又忍唔住啦。 而家呢度雞啄唔斷，好似八婆咁，人哋廟街好似咁嘅攤販，而家人哋唔幫襯你啫嘛，你使唔使咁激動呢？ 而家你係要埋單啦。我真係又要講多次 ,2013 年美國正奧巴馬政府通緝史諾登，依樣是全球的通緝令。當時我們這條這嘅咩移交逃犯條例是簽署了的嘛，史諾登匿藏在香港一個月，雖然受律師或者難民家庭庇護不要理，最後史諾登自由自在上了架飛機飛了俄羅斯。那你告訴我知這個引渡協議， 不是他今天呢佢今日呢就計數啦，即好似個婆乸咁呢同嗰個男人呢計煮飯仔數。 計啲過夜數。 我哋呢係向你引渡咗69個。係 啊。 係咪唔係話冇 ,ok? 所以如果你停止咗呢你自己捉蟲啫。咁人哋 Donald Trump 擺到明唔 care 嘛。Who cares? 你就要引渡6900，我而家一個都唔要得唔得啊，你咪養住囉 ,ok? 呢個論述已經講到爛啦，成日話美國喺香港裏面有巨大嘅利益，如果你咁樣做呢就對雙方都冇好處。而家人哋 唔係，我聽到我哋啲人好討厭 啊。討厭啊。 我討厭政治，你討唔討厭先？但我哋大多數人更加討厭嗰啲廟街攤販，啲咩利源東街、馬寶道啲街市婆，暗暗沉沉。喂，但係呢個世界交易嘅嘢係人貨兩物，你情我願。而家人哋一方面唔鍾意幫襯你 ,ok? 人哋鍾意過新加坡幫襯，而且人哋俾足 notice 你啦，你再咁樣樣嘅行為呢撥殺嘢落去呢我就走㗎啦。俾足時間俾你改正，你唔改。係咪 喂仲有。 即係呢俾你喺個女童院裏面已經多次警告你林鄭呢個問題，女童唔好再呢跳上跳落典藏典隻碌地三，唔該你 properly 坐好。 仲有。 你係都唔要唔聽。 喂而家個情況等於你老公話要離婚，而家我乜都唔要。 係呀， 我層樓唔要，我身家唔要，兩個仔都唔要。你林鄭同佢講你離婚係你嘅損失。 係你個損失喎。 我都預咗走 啦。我間屋咁大係咪 即係假設啦。 啊你又係好笑㗎。今日呢度拍發爛渣，話美國呢雙重標準。咁我請問第一，你自己香港叫紐倫港，紐約倫敦香港係咪？你大陸喺香港整個叫港版國安法都算啦 ,ok, 褪一萬步。咁你特區政府點解透過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要要挟匯豐同埋渣打表態支持呢？唔好話唔關你林鄭事，兩個打龍通嘅。是你林鄭叫梁振英向匯豐施壓 ,ok? 是啊。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標準？如果華為和中國銀行 在英國開設業務，現在人家英國外交部說給 BNO 護照給香港300萬人，人家英國政府有沒有勒令你華為和中國銀行表態支持 梗係唔會啦。 咁呢個係咪雙重標準？如果人哋英國倫敦冇要你華為同中國銀行表態支持英國嘅 BNO， 咁點解你特區政府要匯豐渣打表態支持國安法？ 喂，而家全世界 呢個係咪雙重標準？ 最雙重標準係邊個國家？ 嗱，你既然啊要啲銀行放棄啊佢哋嘅專業同業務中立，係要佢表態，結果你哋逼到一個中立嘅表態啦，叫瑞士。瑞士就話我而家就11月全國公投表態，問瑞士國民，你哋支唔支持瑞士嘅銀行繼續同侵害人權嘅國家有業務往來？佢學你咋嘛，因為你叫匯豐渣打表態嘛，瑞士而家咪叫全國表態囉。喂，呢啲幾多重標準呀、啊、又係咪？ 所以我哋都好厭倦， 喂， 即係再 討厭呀，唉，真係係咪？喂，嗱，而家你搞到成個特區政府，嗱，林鄭，你睇下搞到人哋一個瑞士對你嘅態度，劍橋大學對你嘅態度，OK？ 唔好講 Donald Trump 先 ，OK？ 係 啊，澳洲咧，仲有澳洲政府咧， 嗱呢啲咧就向澳洲咧喺南半球，係劍橋係一個國際著名學府，瑞士係歐洲同埋世界最有專業啊。声望同埋咧最崇高嘅中立国，澳洲喺南半球与世无争，呢三个国家或机构都齐齐开声咧，系谴责你。咁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啱啊，系咪？你问过一个阿婆唔识字啊，都知道边边啱，系咪？仲拗拗乜嘢啫？ 系啊，真系唔需要拗。 喂，收你收声咧！嗰啲人仲覺得你係有苦衷，你咩、嗯、算啦，你一國一制咁啊，橫掂都。既然一國一制，你咪交俾中國國外交部發言人講啦。你加把口去把鬼咩？啱唔啱？係嘛？ 喂，仲有，其實香港嘅國防外交喺基本法已經寫到明， 咩嘈乜嘢？係 交俾中央政府。 喂，有咩資格出聲？ 成個格局，香港已經係提升到一個 一國一制啊嘛！ 外交嘅國力嘅層次，其實林鄭月娥以你自己嘅本事或者你嘅性格，你根本係不宜，亦都不應該咧講一句説話。係 啊，梗係， 因為你一講就 你亦冇資格講， 你冇資格講， 因為咧，你睇你對你同劍橋嗰種咁嘅交往，已經睇到俾人睇到你呢個民族不 DNA 嘅耳仔。 等於喂，佢回應美國國務院嗰個咩制裁，佢話卑鄙無恥。喂，同人去鬧交講粗口一樣，一個人去到鬧交時講粗口， 英文個語境 已經冇，已經係冇曬理由 啦。我哋講英文嘅語境咧，有一啲嘅 adjective 咧係唔係容易講出口嘅，譬如話 stupid， 嗯， 唔係話。即係正式嘅場合啊，呢個字唔可以講嘅、 嗯， 即係幾禁忌，因為呢個係 very strong opinion， 係一個非常之嚴厲嘅攻擊。 譬如話人 idiot， 同時你idiot、idiotic、stupid， 呢啲係 offense、 imbecilic、 offensing 呢啲 好 offensive。咁你呢啲就教美國政府 barbarous 啊，呢啲個詞彙啊，嗰個修辭學不恰當。 係。 呢個係不恰當，因為咧喺個英語文明嗰個語境裏邊咧，係嘛？ 嗯， 唔係話喺中文廣東話裏邊，你睇嗰啲咩《鹿鼎記》韋小寶喺嗰個揚州麗春院台嚟嗌交嗰啲咧，情之所急咧，係連廣東話《三字經》烏龜王八蛋出曬嚟，呢啲係你嘅文化，但係喺國際之間啊。嗰、那個如果你要出席 APEC 會議啊，係嘛、嗯？你嗰啲 table manner 啊，你嗰啲 dress code 啊，講你呢個 APEC 即係大王。日後你呢個特區嘅首長係冇資格用 Mastercard 同 Visa 卡。第二日你出席嗰啲咁嘅 APEC 會議嘅時候，最尾有一個叫穿著土著風俗衣裳咧， 係 影相嘅。O K， 咁着唔着？ 喂，咁人哋啊，会唔会同你一齐认为？如果呢个特首俾人咁样咧，你去到嗰啲场合啊，吓，好似余光中嘅诗，我是在国际的鸡尾酒杯里 在国际的一杯鸡尾酒里，我是拒绝融化的一块冰。人家见到你是走的，是吗？喂，是很老土的这场合。你揸个杯埋嚟，咁左右想觉得好尴尬，想人哋一啲 engage 一啲 on 一啲 casual talk， 即系人哋咁哦，左右望下有边个，阿李显龙，喂望到嗰度，阿安倍，人哋即刻弹开噶，所以我哋香港700万人冇眼，好彩佢唔系代表你啫，佢代唔代表你爆某人？ 梗系不代表我啦， 你声明啊， 系啊， 你好彩知唔知？系嘛？嗱，而家咧，我想请问。一个自称的国际金融城市，它的第一号人物是居然连 Visa 卡和 Master 卡都不准用，同埋开不到美金往来的户口。请问如果我是外资，我会不会来香港投资？ 嗯， 我再望一望，咦，反而上海的自称叫自由贸易区，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没有给美国财政部制裁，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可以用 Visa 卡和 Master 卡，美国政府没有 ban。 那我拿着钱、啊、我为什么要订一个元首、啊、是不能够用信用卡和不可以开美金账户的自称的国际城 市？但是我都讲 过，为什么我不搬去深圳或者上海？不是，现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100万美金的问题， 这钱不来， 请你 convince 不是外商、啊、 一个德州、啊、美国德州的投资者， Why on earth should I put my money？ 是因为 in this city 中国那些钱啊，同埋中国嘅投资者都唔嚟啊！ 大陆嗰啲更加唔嚟啦。 因为你香港而家已经同我哋广州啊一样啊，咁我做咩要嚟？ 讲咗啦， 系咯，唔使嚟啊！ 呢啲佢哋自己双重标准啫，嗰种咁嘅情意结，嗰啲诶，嗰啲系一种心理病嚟。我哋以前都分析过啦，而家你香港自己知大镬，人哋美国再宣判多三条，日后陆续有来。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剛才我哋問嗰啲都係常識嘅問題啫，你話雙重標準，點解你特區政府逼匯豐表態要支持國安法？人哋喺倫敦嘅英國政府係唔會逼華為同中國銀行支持 BNO 平權，係咪？呢個係幾多重標準？係咪？好啦，第二就係點？我如果係我外資，我係美國科羅拉多州嘅一個中型嘅小亨，係咪中亨？我而家想将啲钱咧投资去远东，我走去华盛顿嘅香港政府办事处嗰度查询，对方就猛叫我落答，但我 check 到原来对唔住，贵处啊所代表嘅香港特区，你哋嘅第一号人物系用唔到 Visa 卡同 Master 卡，同埋佢哋有班官员开唔到美金户口。 嗯， 咁你哋话自己系国际金融城市，请你 convince 我。点解我要将钱放喺你度，而唔放去上海市委书记同市长都未被美国制裁嘅上海自由贸易区？人哋美国佬就系咁 ，convince me， 你唔好又喺度 repeat 啊！呢、这个咧，我哋咧香港咧，为咗国家安全咧，系要咁嘅立法，一国两制保持不变，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哇！你而家已经证明咗，你仲要几多时间？而家时间证明咗，你系搞到俾美国制裁喎。嗱，呢度中间嗰啲咧，呢啲咁嘅都唔可以讲话逻辑。所以呢啲同呢啲人嘅有啲拥有呢啲 mindset 嘅人喺度争论咧，我认为系浪费时间。所以点解我成日要重申光明顶唔系一个贴近时事嘅评论节目，系咪？因为咧好多呢种咧叫低端嘅话题，系、oh. 你嘥时间用嚟拗咧 ，is a waste of life。我哋咧系一个高端嘅节目，系一个咧拥有国际视野嘅文化综合清谈节目，系咪？ 所以个理论咧系唔好同猪打交， 唔好同猪打。头先我都唔系评论呢个政治噶，我系评我哋系评论个逻辑啫。 嗱，你。 林鄭月娥或者其他嘅官員，你同美國喺度咧出口術或者喺度嗌交八婆喺度罵戰都唔緊要，但我作為納稅嘅香港市民， 係啊， 你要話俾我知，而家喺面對美國制裁嘅時候， 你有咩？ 你會日做啲乜嘢？ 你做啲乜？你除咗日日喺度今日一笑自知，聽日嗤之以鼻，後日就呢個美國咧呢個 卑鄙無恥， 卑鄙無恥下再大後日呢個 Pompeo 下流戰格之外 ，OK OK。 紧要你讲讲完啦。 It's all right. These are just a bunch of buggers, right? But just tell me what the hell you're going to do. What's next? 跟住点 ？To get Hong Kong out of this shit. 嗱，美国佬有句以前嘅说话叫 Where's the beef？ 即系话咧，你唔使讲啦。 You are paid every. 你唔好讲同我讲。 Half a million Hong Kong. 有薯条，有配菜，有汽水。 Come on. 我打开个汉堡包，你话俾我知 ，Where's the beef？ 即系嗰块牛肉啊，喺边度？ 喂， 而家你成个特区政府而家面对美国嘅制裁咧，你除咗喺度， 跟住好，仲有 冇嘢做啊？ 嚟啊！我话俾你听啊， 完全系冇措施可以咧， 落时间落 应对 特区护照将会系下一个会被美国政府审视嘅目标。 嗯 ，OK， 欢迎啦、 啊。跟住，据我所知，而家美国、英国好多嘅第一流大学。嗰度嘅教授，鉴于香港通过咗国安法，已经咧系 call off 取消咗佢哋某啲嘅讲座教授嚟香港嘅头嗰两间大学嘅一啲客座嘅讲座，同埋一啲 visiting 嘅 program， 而家人哋 call off， 系咪？ 即系唔嚟啦，取消 唔嚟啊？ 系 个理由就系我唔中意你嗰阵味啊！啊！據說你哋有國安法，哎，國安法唔會妨礙你啊！咩咪 ？I'm not interested， 係嘛 ？I'm not interested。I'm sorry。你而家有個國安法 ，OK？ 而且有一個38条，有座 long arm 喺出邊咁拉人。 我明，我明。 唔係而家我劍橋牛津或者耶魯，我話俾你聽，我同 Donald Trump 一樣，我唔想再幫。 即係一個劍橋， 你唔可以喺後邊再話搲三尾咧，暗暗沉沉。No。Is no, is no. 即系例如一个剑桥或者牛津， 我 no 咗，你唔好喺后边话我卑鄙无耻咩咩嘢，我净系同你，我同你买个空位，我当初倾啊，你严冬梗买个空位啫嘛，大家倾唔啱价钱，我咪拧转身走咯，系嘛？阿婶你喺背后牛吟沉沉，人身攻击我做咩咧？即系证明你冇教育啫嘛，系咪？嗱，你严冬街嘅。摊贩其实呢20年已经 upgrade 咗，佢哋唔会咁做。我个记忆系六几年嗰阵时啫， 唔系即系头先你个譬如就即系牛津或者剑桥嘅教授，佢唔想嚟你津巴布韦某大学做个客席教授，系嘛？你就系唔想你嗰阵除， 咪咯？ 而家就系咁简单， 咪就 系香港就当你系津巴布韦， 咪 咯，一样啫嘛， 一样啊嘛，人哋有观感啊嘛。咁点呢？ 但係如果又係引述邱腾华嘅说法，就係香港嘅国际城市或者国际嘅金融中心地位， 嗰啲船舶 唔係你哋外国俾㗎喎。 唔系嗰啲船舶组织话其实冇乜损失，嗰啲又唔驚话行选，嗰班老细唔驚喎，係咪？佢就係驚你封咗嗰个边境，唔俾佢上岸搭的士啫，佢哋有损失啫，嗰个船东协会啊呢啲， 咁梗系咁讲啦， 系嘛？所以咧，真系，我哋纳税啊，一开咗关，我哋香港人想继续出去日本同台湾 ，OK， 去购物食嘢啊，喂，仲要带住个面出去做人啊！你唔好等趁住香港封关嗰阵时，令到香港人继续将来。出到去抬唔起头，系你一家抬唔起头唔紧要啊。OK， 啱啱出少两句声啦，好唔好？乖啲，好唔好？新闻翻嚟再讲。今日我哋奉劝下香港特区嘅官员咧，效法下即系呢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系嘛？今日咧，大陆嘅嗰啲视频咧就传到咧。李克强总理去到重庆亲自视察个水灾咧，着住个水靴，同嗰度啲灾民咧有一个情感嘅对话互动。 系 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要说出来，系咪？咁人哋我哋睇到李总理咧，嗰个表情咧系好诚恳嘅。 嗯， 佢始终系北大嗰阵时嘅 教育出嚟系有书卷气，系嘛？啱唔啱啊？ 系啊，个画面啊， 个画面咧，我都觉得，唉，真系，即系有咁嘅总理咧，都算系咁啦，系嘛？ 嗯， 啱唔啱啊？佢就算你唔好讲话去做 show 啦，人哋着对水靴，系咪？ 唔系特点啊，系佢去嘅地方咧，呢条村咧系万几成万人受灾，积水去到成个人咁高， 啊、 全部啲农田农地都冇晒噶啦。咁啊，见到阿总理咧就着住对水靴咧，就满地泥泞。 系 嗱，睇得出呢啲唔系 P 图嚟嘅， 唔系 P 图，真嘅， 真嘅， 真的、啊。所以咧，就呢啲叫表现出个人性咯，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 系啊。 所以我哋唔会话中国咩都唔好噶，中国都有好噶，系咪？ 系啊。 呢位总理咪几好咯，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咪當然，你話政治人物呢啲係咪做戲有少少㗎啦？ 咁唔能夠咁講，你唔去又話佢涼薄啊！ 咁人哋真係去啊，都要喺北京飛過去，係咪？又換對水靴，係咪？對水靴咁樣又焗，咁樣又行，係咪？同埋我相信到時嗰度有咩困難講出嚟啊！我哋困難冇錢啊，好啊，翻去即刻一人醒5000蚊俾你啊，咁樣係咪？ 嗯， 都未必话会冇机会咯，系咪？ 嗯，冇错。同埋重庆啱啱就系嗰个水灾最严重经过嘅地方。 好啦，咁啊讲翻咧呢个美港嗰个关系啦，系咪？咁你废除咗三样协议，呢个系非常之合逻辑嘅结果，系咪？ 嗯。 咁咧就而家咧就成个华人社会咧就好着眼于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咁呢其实咁耐我哋将个镜头拉阔少少个画面。呢、這个中国或者华人社会对美国嘅了解是否足够呢、 嗯、 你睇香港特区政府呢一轮嗰啲言辞，你觉得连香港呢个国际城市嘅呢班土著嘅精英对美国嘅了解似乎都唔系好深入。咁何况中国 一直以嚟咧，你听到特区政府嗰个对于被制裁嘅回应咧，来来去去都系讲个钱字，就喺度数咧，究竟美国咧有几多间公司啊，有几多雇员啊，同埋咧佢嗰个顺差有几多啊？但系你要知道，美国而家制裁你， 嗯， 宁愿放弃咁巨大嘅金钱利益，呢个先至系重点。你唔去諗下點解一個美國呢個咁嘅世界大國，佢寧願放棄咁多嘅經濟利益， 即係一個 都要制裁你。 一個頑劣嘅兒童喺屋企成日咧係犯錯，係咪？ 嗯。 然後咧個阿媽咧就打你，係咪？ 嗯。 正所謂打在兒心，就痛在良心。而家美國呢個母親咧係兜巴咁樣刮你香港呢個唔聽教嘅衰仔。佢打到你块面肿咧，阿妈咪嗰只手都红嘅，系、 嗯、 嘛？你个仔你唔可以同阿妈咪讲，你打我咧，你自己仲衰，你打到你要睇铁打。咁你要谂下，阿妈咪咁锡你，锡开咁锡咗你百几年，点解而家突然间会落咁嘅重手咧？系咪 嗱，所以你咪讲中咗咯。 唔讲原因咧，就整系将个后果咧。是放到好大， 即等于 一个道德嘅。 你上个礼拜讲啊，林郑月娥，佢成日都系讲紧被制裁之后，我有冇资产，我需唔需要去美国？ 唔系净系我讲，好多人都讲。你话我讲我大镬啦，知唔知？ 咁、啊、样 冇啊，冇我。 你有份讲， 我有份，唔系我有份提一个问题。 嗯， 系即系如果你一个政府嘅首长，你系俾人制裁，唔系你一个人嘅事。 系 呢、這个牵涉成个政府嘅形象同埋香港嘅地位， 甚至香港市民嘅直接利益。 你唔可以咧就局限于三个 pronouns。 嗯， 第一就叫 I， 第二就叫 me， 第三叫 myself， 系咪？呢个你应该啊，中国人咧就系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嗯， 這個、呢个咧系以前都教咗你讲，系咪？王国维啊，论人间词话里边，诗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仲有 要有无我之境。做一个领袖咧，唔好讲我乜我乜，要讲有，要讲无我， 嗯， 唔好有我，系咪？ 同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嘅首长咧， 习近平总书记都讲，功成啊， 嗯， 不必有我， 嗯， 不必在我，系咪？人哋都好谦卑。话祖国将来中国梦成嘅时候，你哋唔使记得我，我只不过系一个其中一个 伟大嘅历史过程推动。 我发现佢哋呢班人咧，佢哋嘅思维咧系好狭窄。喺边度咧？就系、是、你谂下美国政府点解要制裁你十一个人？唔系你哋十一个特别靓仔靓女，系只不过你哋系有呢个官职，先至制裁你，因为你要孭。咁如果你被制裁嘅时候，你个着眼点只系你自己个人，其实你一个特区或者系国家嘅首长咧，你系冇个人嘅身份嘅。你一言一行， 啊系啊，你用个我字嚟到回应，已经系九唔搭八噶啦。 系啊， 早三个月， 你冇个人噶，你个人点样系冇人关心噶？ 其实咧，你都知啦，我哋睇翻大半年前香港人嗰100万游行，系请林郑月娥落台，先至系爱锡佢同佢一家人啊， 叫佢翻英国啊嘛。 唔系啊，你嗰阵时落台唔会搞到冇 Visa 卡用啊，冇 Master 卡用，系咪？如果嗰阵时落台，咁三个。一个老公两个仔仔呢，而家呢是吧，都是过的一个平常市民啊，一个呢几完整的金融生活是吧，是吧，咁而家你就话100万、200万嗰陣时是一场反政府动乱啊，你知唔知佢咁讲过， 嗯， 是吧， 咁我估当日 所以即係狗咬女动宾呢，就真係不识好人心去阴公。 唔係，我邓阿林生呢就即係难过，因为我肯定阿林生当时呢一定係同阿佢老婆讲过不如归去，係咪，但係呢一定呢就遭受到拒绝，或者呢 咁呢啲无谓估人哋嘅家事啊，你咁有兴趣啊。 我寫惯呢啲 melodrama， 我梗係諗呢场戏㗎啦。 TVB 做呢、這个寫个 係呀、 啊、八点环线电视剧出身呢啲职业病。 係呀，嗰啲对白我都諗到㗎嗰啲。你唔系我，你点知道我受到嘅压力啊， 我哋讲梅登 你知唔知道嗰啲人喺网上面点样数我啊， 咁 嗰啲对白呢我都估到。 即啊，即系咩？我的野蛮咩奶奶嗰啲啊， 系啊，咁上下嗰啲 男亲女爱啊嗰啲， 系唔好讲嗰啲廿年。 所以你要进步下嘛，你做咗光明顶咁耐系嘛，会当凌绝顶就一览众山小，唔知婆婆妈妈埋一部分。 我配合翻佢嗰啲，头先你讲女人街买餸买底裤胸围嗰啲咁嘅讲价， 我撩起先嘅系嘛，唔应该啱唔啱啊？ 唔系嘅，有时娱乐下大家啫。 系嘛？嗱，即系呢个咧，就真系，即系中国人咧，佢而家呢个里边嘅深层次嘅咩？自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喺一个世界嘅定位系点？同埋佢点样去了解呢个世界？ 嗯， 尤其系西方代表嘅文明世界。 嗯， 我谂到而家都未曾解决呢个根本嘅问题。 嗯， 即系喺眼中咧，美国咧，原系一个咧，即系。哇！我对你好又唔系，对你唔好又唔系。而家人哋抹网巾唔帮衬咧，就产生一种怨妇心 态。哦，依样同翻咧，当日英国大使嚟到清朝见乾隆嗰场戏一样。 点样咧？ 咪就系咯，其实人哋嚟到系好想同你咧，即系平等地做生意。 系， 但系乾隆同埋佢嘅官员，佢觉得我哋天朝大国，我乜嘢都有，我就算嚟俾你，都系我益你。 唔系佢哋大家咪九唔搭八咯， 人哋 马格尔尼分着嚟咧，系话俾你听，而家十八世纪末世界咧已经进入一个新嘅秩序，我哋要讲国际贸易法则。 嗯， 我哋国际贸易法则第一条就系咧要贸易咧系要平等互利。 系啊， 唔好咁大个顺差，因为你个顺差太犀利啦。 嗯， 所唔所以可唔可以你买翻我哋啲嘢咧？因为我哋二百年来呢个明朝开始买瓷器、丝绸同茶叶， 系啊， 我哋喺墨西哥同埋加勒比海吸翻嚟嗰啲白银大量流出去你嗰度。 嗯， 嗱，我哋有好多好嘢， 例如 话衣车。 嗱、啊， 你我哋 中标 以嚟，中标我哋行运河上嚟嘅时候，见到你两岸嗰啲妇女好穷，系咪喺度织布咧？都仲系用翻呢、這个牛郎织女嗰种。如果我有我呢只叫飞梳， 嗯， 系咪 织 嗰只 spinning machine？ 嗱、啊，我哋仲有一啲咧，简单嘅蒸汽机。嗱，如果你用咧，我哋要卖俾你。 嗯， 嗱，唔止系自鸣钟， 嗯， 咁你咪坐低同人倾咯。但系乾隆嗰阵时又谂到。我如果买咗你嘅衣车，咁我剩翻嗰啲妇女嗰啲劳动力啊，佢用嚟做乜嘢？系咪？原来一个衣车可以顶到五个农村织布妇女嘅三日嘅工时， 佢会谂啊，我买嚟做咩？成班女人得闲坐喺啲榕树头冇嘢做吓，咪、啊、打小人。 唔系，建龙嘅调转谂，佢系觉得我哋中国咁多人，我使乜呢啲机器？ 系啊，佢就系咁谂。 系嘛？我咪叫多啲人嚟积咯，就得啦。我使乜要买你呢啲？ 咁结果两双方嘅对话咧，喺唔同嘅频道啊， 嗯， 唔同嘅频道啊，系嘛？ 系。 咁而家打发啲礼物咧，俾佢走啦，系嘛？ 系啊，想刺下你啦。 嗰个大家一个唔系一个 same frequency 咧，就所以由1793年至到而家2020年，大家中西方嘅对话系话不投机嘅，系嘛？当然只有一小撮啊。呢啲好似阿鲍生，你是受过西方文 你先系 训练，好似阿胡适啊、阿鲍生啊、沈旭辉啊呢啲咧，咁系受过阿冯志正、 阿健嗰啲都系啊， 受过东洋、西洋啊嘅理性逻辑思维嘅洗礼翻嚟咧，咁佢哋就尝试用佢哋嘅能力去解说咯，系咪啊？咁但系大部分咧，嗰啲男士咧，佢哋都仲系乾隆皇嗰阵时嘅 mindset， 系咪？同埋咧，佢哋好容易情绪化。 嗯， 当你讲亲呢啲咩嘅时候，佢就话你咧系洋奴。 嗯， 然后嗰啲 label 嗰啲汉奸啊，咁样 哇，依家出屡见不鲜啦。我哋讲过无数次， 系啊， 袁崇焕一样，当时大家人人要，人人要佢啊分佢啲诶肉食。 唔好讲呢啲太核突啦，唔好讲。咁咧，所以咧就搞到咧就。是一个完全九唔搭八。咁、你今日中国佢误判嗰个美国，成日就话，佢以为美国系 Donald Trump 一个人话事。Donald Trump 后面另一个团队，而家好明显 ，Pompeo 咧就主打外交 ，Donald Trump 咧就主打国内嘅选情，系咪？然后后边咧仲有一班咧 think tank， 仲有一个国会 ，OK， 系咪？咁咧就。同时对整个美国咧，就系佢做呢啲嘢，佢觉得咧美国系眼红中国崛起同埋强大， 嗯， 所以咧咩德西咩德西咩迪斯陷阱，好衰唔衰嗰个鬼佬学者又将古希腊历史学家呢个名词抬咗出嚟，抬咗出嚟咧就好多中国人觉得咧系好方便去解释。 佢 原来哦，你惊咧？ 两个强权嘅个崛起，最后导致战争。 于是你想禁我嗱？呢个最啱听，因为佢断章取义啊。 嗯。 于是咧就 justify 或者就将自己啊嗰个情绪咧系变咗咧有一个好似合理嘅解释。 嗯。 就话你系妒忌我，系嘛？唯一但系咁样去推测，用一种情绪去推测个你唔喜欢嘅人嘅动机咧。咁就大家冇得傾，同埋咧係會引起更大嘅衝突同埋悲劇。我廣告翻咗。而家呢個中西方之間咧冇咗個 dialogue 咧，就 break down 咧就係咁。其實從來都冇 dialogue 嘅。我哋咧有心人一聽就知道，根本你有你講，佢有佢講，九唔搭八。不過西方二十年來有一扎好天真嘅 liberals。佢哋呢係用咗隻 honest system， 佢哋嘅文化就係、如果我哋同一個唔相識嘅人打交道，千祈唔好先假設判斷對方係賊係老千，我呢係會假設你係一個正人君子，直到呢你自己 prove otherwise。 所以呢鬼佬有一句嘢係咪 Fool me once shame on me， 係咪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 即如果我仲俾你呃第二次咧，就 shame on me。 嗯， 系嘛？嗱，人哋个文化系咁样嘅，咁所以你喺度猛话人哋咧双重标准，而家正正 exactly 美国有咁嘅反应，系因为长期你双重标准。 嗯， 我俾你嗰个人民日报可以占据纽约时报同泰晤士报，俾钱买一版广告。嚟到阐述你嘅立场，但系你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系唔会俾同等一版，我美国国务卿庞贝奥系卖翻广告讲述我美国嘅立场，美国立场我唔系眼红你对住14亿人讲，我唔系眼红你强大，我只系想要一个 equal 同埋 fair 嘅一个咧外交， 嗯， 系嘛，即系话。我可以俾你 TikTok 喺度入嚟，但系你必须开放俾我 YouTube 同埋咧呢个 Facebook 咧 是同等呢是上市。是咁多咋嘛。佢其实佢唔系特别憎你呀。佢唔系眼红你强大。佢系要返等值嘅待遇啫。啱唔啱啊，呢个还亲做生意嘅 ABC 嚟㗎啦。啱唔啱啊， 嗯。 係咪你唔可以搵我老衬㗎嘛。你长期二十年搵我老衬。但係当美国或者西方用一啲咁 common sense 嘅同中国人讲呢，好多啲人佢就唔讲呢样嘢。即刻就话咩列强啊，哇喂欺负咗一百年啦，而家又见到我哋上位咁，同嗰啲下一代咁讲。呢啲就是反智嘅教育。因为呢中国文化个 mindset 一个好大嘅缺陷。就是唔讲 detail， 第一唔讲细节。同埋佢唔全面同你讲因果。所以呢佢哋嗰种里面嗰种讲话呢，而家嗰种呢十之有九呢係 propaganda。 嗯， 是宣传，政治宣传。 历史就是宣传嘛。 当你讲嘢讲真话同埋讲逻辑嘅时候呢，你 automatically， 你自动呢是冒犯咗佢。呢个系咪啱唔啱，所以佢好大镬㗎。点解大镬呢？我哋头先讲大道之行有天下为公。呢、這个礼记里面仲有一句叫讲信修睦，选言语能。是不是我细个中文学教师就话：你睇下西方文咩主啫？中国一早有啦，识啦，选言语能啊嘛，系嘛，都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前目嗰啲就咁讲。但我问你，呢四个字可以代表啲乜？选言语能点样选法？ 边个选？ 唔系个方式系乜嘢啊？ 系 喂，人哋美国个选举团嘅一个方式，英国嗰个选区喂一个方式，系咪？台湾选总统一人一票直接选又是一个方式。选言语能的 method 是什么，同埋边个去选，是不是那两千几年呢是中国武士大夫呢是就这四个字提出更加完善的方式，是没有的。但是 其他有啊，科举就有啊。科举呢他就真的可以叫乡村的 读书人。是吗？同生参加呢这个乡试、会试，然后呢去殿试。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 system， 一个制度给你选言语能。但是那个选言语能最高呢就那个不是领袖喎。那个最高是选到你入去做进士、翰林院同埋宰相喎。是那个家天下那个皇帝的第一只狗喎。所以嗰个叫选言语能呢，同埋西方社会你就选总统、选麦克龙、选庄汉生系两回事喎。英国呢就将选言语能个科举呢就吸收咗用嚟选呢选拔 civil servants 喎。 嗯。 既然系咁呢个呢你冇权力 ,ok? 呢个科举制选出嚟嘅呢你唔需要有立场。但系我另一个选言语能嘅方式就喺出面靠大选。嗰种呢就要靠辩论同埋靠政纲。嗰、那个选言语能嘅方式选出嚟嘅言呢係操纵同埋骑住科举 Mandarin Examination 选出嚟嘅文官。咁、人哋搵到个方法啦，係咪呢个方法呢我唔可以讲係完美。係咪但係一个呢呢、这个叫政治家去统御文官制度嘅两种选言语能嘅方式。人哋两种 detail 出咗嚟，中国人冇嘅，结果你一搞到咧，就林郑呢种叫殖民地嘅文官咧，就做咗一个香港嘅政治领袖，结果咧就唔称职啊，系嘛？嗱，你话几大镬啊？选言语能呢四个字啊，两千年冇人啊去阐述， 仲有依法施政。不过今晚唔够时间讲，听晚再讲。 就冇 detail 啫，呢个咧就进入一个文化语境嘅问题。 呢、这个法点样嚟咧？ 所以好大镬啊，系嘛？咩依法如何如何？ 系啊， 依法你呢个法系乜嘢法？你呢个法例立嘅过程系乜嘢？ 系啊， 你呢个法里边嘅词汇啊？嗰、那个定义系乜？呢啲 detail 完全唔讲呢啲细节， 冇错。 结果你咪搞到今日咁啊！香港一定玩完，就喺、是、个中西文化冲击之下，你香港必定系牺牲品，系嘛？我听晚十点。